第四十二集，秘密。 你要找小樱桃去，别走，陪陪我。我不要脸，我要你。 安里想到刚才的梦，他左右开弓扇了自己几个嘴巴，然后裹好被子，甩开那些画面，继续睡觉。发烧就是这样了，想的东西是不受控制的，既混乱又万变不离其宗，没完没了，翻来覆去，反复播放。比如安里小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在家里发烧，烧到39度多，就梦见自己是头驴，拉磨拉到天黑，又拉到天亮，又拉到天黑，直到第二天他爸妈回来才把他给救了，牵着他离开了小磨坊，看见了太阳。这次虽然烧得不那么严重，但耳边依然都是狗东西有节律的粗重的呼吸声，就像是许少卿变成了那头驴，而他变成了那个磨。他不得不睁开声色的眼睛，把手机拿过来一看，居然已经晚上9点多了。他看到随叫随到和林雨都给他发了信息，他想给林雨回复说自己生病了，然后打开置顶认真的看。 你怎么走了？还能走？哼，牛啊！你不会这样还能去上班吧？哈 哈哈哈。嘿， 看到许少卿占完便宜还说风凉话，安里压着火气打字回复他。 首先感谢你昨天去警察局捞我，后面的事我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不跟你计较。 想了想，安里心里还是不平衡，又补充了一条。 但你好歹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既然已经决定好聚好散，说话就要算话，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。 然后他找到相声合集作为驱散那头驴的咒语，点了播放，再次闭上眼睛，等他最爱的两个男人送他进入平静的梦乡。 少卿，别走。 我不走，我的好宝贝儿。 安里抽着冷气再次睁开了眼睛。 这什么梦啊，什么他妈的阎王寨小黄广告都吐水词儿。 没成想听相声听得他脑瓜更乱了，他拿起手机想关掉，结果看到许少卿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。他有点懵，揉了揉太阳穴拨了回去，那边瞬间就接了，也没说话，而是只有急促的喘息声。这种声音和刚才梦中那种粗喘诡异的重合在了一起，让安里一阵心跳过速。现在这个时间段结合对面传来的声音，安里突然想到了有一种可能，有点不好意思。 对不起啊，是不是打扰你那个了？那你先坐吧，是不是也没什么事儿，挂了。 安里，你刚给我发的信息用嘴再跟我说一次。 为什么微信坏了？ 对面没回答，像是发布了命令就毋庸置疑，只等着他执行。安里也来气了，我现在都不和你玩了，你占完便宜也不给钱就算了，还跟我装什么犊子呢？啊，我今天误工费还没跟你算呢。 你自己不会看啊？ 安里听见一阵逐渐扩大的低频噪音，听起来好像是汽车突然提速那种马达声。 你等着。 等什么等个屁，打了那么多电话回过去却又神神叨叨的让我重复一次我打的字，什么毛病？ 但安里难受，也没心思想那么多，反正该说的都说了，他又闭上了眼睛。安里是被一阵连绵不绝的敲门声再次给唤醒的，他烦透了，敲门声不厌其烦，没完没了，似乎断定他在家里。虽然是很普通那种敲门的方法，可是在深夜，安里这种根本没有访客的单身男人家就显得很蹊跷。他只能头晕目眩地爬起，裹紧衣服，哆哆嗦嗦地去开门。他倒是没什么安全意识的，因为他没必要， 他一无所有，连命都不怎么值钱。打开门，安里看见的是许少卿，扛着个奇怪的大桶子在门口，双目炯炯地看着他。屋里的灯都没有那双黑夜中的眼睛亮。 你， 安里的印象中已经快两个月没见过这人了，他下意识地说道：“ 好久不见啊。” 许少卿一愣，接着马上就恢复了那种不共戴天的眼神，让安里有一瞬间觉得他扛着的大概是个炮筒。隔壁邻居也正打着哈欠，不耐烦地开门出来看，算是跟门口那个扛着一个大个神秘物体的男人打了个照面。三个人面面相觑了几秒，邻居先带着畏缩的神情关紧了自家大门，表示事不关己的立场，只剩下安里和炮筒男相对而立。安里被门外的风搜了个寒颤。 你来干什么？你先进来吧。 许少卿一言不发地走进来，安里就赶紧把房门关上，然后他把毛拖鞋脱下踢给许少卿，自己穿上塑料拖鞋。许少卿低头看了一眼，把肩上扛的东西放下，然后理所当然地换上了安里的毛拖鞋，里面有一点残存的温度。安里紧抱着肩膀倚在小厨房的门框，看着许少卿，他觉得他好像比上次圣诞节前看到的样子瘦了一些。 所以说过的都不算数了是吗？ 许少卿的声音挺平静，安里不仅没有听明白他的话，也没听明白他的情绪立场。 啊？ 不想负责了是吧？醒了后悔了是吧？骗我是吧？你可以啊，现在。 骗什么？ 安里下意识看看地上那个炮筒子，许少卿愤怒地抬手，一把就捏住他的脸，把他推到墙上。 操！你他妈给我装什么玩意儿？找死呢！ 安里痛叫一声，连推开他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任由他按着。许少卿觉得手下的脸很烫，就疑惑地放松手劲儿，又摸摸他的额头。 啊，发烧了？ 大概是。你能不能别这么暴力？我难受死了。有事快说吧。 哼，活该。昨天泡冷水澡能不发烧吗？ 泡冷水澡？我为什么泡冷水澡？ 因为你发春了。你我靠，你什么意思？别跟我说你断片了吧。 安里觉得许少卿这个混蛋简直可气到好笑，都这么明显了还装什么装。 我何止是断片了，我都失去意识了，你不知道吗？ 你说你失去意识了？ 啊，你有病吧。 安里把那个讥讽加嫌弃的眼神顶了回去，许少卿居然低头痴痴地笑了起来，仿佛是真的忍不住那种，笑了好一会儿才抬头。 安里啊，蠢货，你可是蠢得太可爱了，就是个助兴的药，断个毛线的片儿啊，还失去意识，百般勾引，还跟我发表直男免责声明，大谈特谈人生观，什么事情都做了，你这叫失去意识？你带人工智能续航的是吗？啊，你觉得你傻，大家都跟你一样傻是吗？ 人生观，勾引，人生就人生，我哪来的观？再说你那品性还有我勾引？ 安里觉得他在扯淡，是又要耍鬼主意了。 许老板，你饶了我吧，挺晚的了，回家睡觉去吧，咱们不是都已经好聚好。 我要杀了你。 安里脑袋嗡的一下子更晕了，双手掰住许少卿的手说道： 放手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